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希望啲聽眾咧，感覺我把聲可能係大聲啲，因為有啲聽眾寫信嚟就話我太低沉啦。但係我都好難講，因為咧而家咁成年幾嚟都係戴住口罩，咁我係已經盡力去做噶啦。咁啊，希望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咧，我哋大家可以恢復正常。咁啊，今日係九月11号，这个911，我记得在20年前，就是在这个这件事件发生的那一个时间，我刚刚的飞机呢就由香港飞到北京，那么落机一 touch 个地下，那么所有的电话幾乎可以差唔多係同時咧，嗰陣時嘅電話幾乎一齊響。咁啊，我哋成架飛機都係香港人啦，好多啊，有啲話咁大鑊，真定假噶？係咪拍戲啊？咁咁啊，911嘅電話咧，就紛紛咧就嚟到嘅事件發生之後，好多喺美國嘅这个我们的华侨呢，港侨呢，就纷纷打电话回来亚洲。那天的场面至今是历历在目。那么眨眼就过了20年了。我记得大家将那个场景再看的时候，特别是撞纽约那座高大厦的时候，真係以為係拍緊電影嘅呢個特技鏡頭，以為係一種電腦剪接，後來先知道確確實實嘅發生咗呢件係至今使到全世界嘅人印象深刻嘅，亦都正因為咁呢個所謂刻骨銘心嘅印象啊，其他國家作了很多各自的反應。美國當然作為一個當時的主要受攻擊的國家，它的反應是大家後來都見到。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我是曾經去見過馬克思在19世紀的時候關於香港毒麵包案，他在《紐約時報》的一篇的文章，他就說一個弱小的民族、無能力的民族受到一個強大的民族那個壓迫，因此被壓迫的人呢會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回應。所以他當時在《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呢，就是對這個毒麵包案啊，採取了一種即是同情的態度。當然後來香港這個毒麵包案就搞清楚，不是一個什麼的下毒的襲擊，而是一次工業的意外。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我們歷史上出現過一次這樣的一個的事故。那件事呢，就是當時那天早上在這間麵包店發出來的，到山頂半山很多英國人吃了個麵包之後呢都中毒。那政府追的時候呢，就以為是一件即是這個所謂刻意的謀害。後來追到麵包店， 麵包鋪的老闆和他的兒子又離開了，咁啊，以為更加證明是刻意的謀害，咁啊一路追到船在珠江口咧，就被政府追翻捉到。咁啊捉到嘅時候咧，佢哋喺處做咩咧？佢哋喺處又係食緊嗰啲麵包，又係中毒。咁於是呢件案件咧，就大概都知道可能係有啲。即是工業意外的東西的，因為如果不是他自己不會吃，但是為了要向即是山頂和半山的那些英國的殖民統治者交代，那當然是要將這一對父子呢要嚴加懲罰。那在那時呢，後來的事態一路追蹤這件事呢，就是送了去印度來審，咁最後就認為佢哋都係食麵包嘅受害者。咁再查落去咧，就係嚟嘅麵包嘅浸喺倉底嘅麵粉受到污染，而到最後呢啲麵粉咧做麵包嘅時候冇加以區別，而結果咧就係好多人中毒。咁呢件事咧亦都即係判咗唔係死刑咁樣樣咧就。解決了這個毒麵包案，因為整件事是前後很多年的時間，我自己在解釋這件事的時候，最初是馬克思的一些影響，即是認為是反抗，後來就知道，即如果看資料，後來就知道是一件工業意外，進一步深查就看到，都是去了印度來審而不是在香港審，一定程度上給了那個即是涉嫌者的公正。我覺得這件案件呢都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香港歷史上的一個案件。即是香港可貴的地方呢，就是我們的法治精神一路延續到現在，當然現在有很多很多的變化，很多很多的歪曲，好多好多嘅衝擊同埋咧時代嘅演變，要有全新嘅一種解讀同埋一種理解。 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嚴峻挑戰。事實證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經得起考驗。香港人齊心抗疫，而家係砥礪前行、重新出發嘅時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剛才講到911這件事，911這件事全世界的反應，我想這20年呢，每個國家都圍繞著反恐這個問題呢，就有很多種反應的了，很多種國策的反應的了。很多國家就將這個件事變成近這20年國際上最重要的反恐的開始，而跟著最重要的是美國一連串在中東的這個國策的推移，就形成了最近這20年美國深陷了中東的這個的那個大泥潭裡面，直到最近的阿富汗的撤退。這20多年美國可以說話因911事件作了他們的國策的決定，集中在中東搞反恐，阿富汗問題，因為他認為策劃者是躲在阿富汗，是這個拉登他們在那裡，於是大家都知道最近這20年美國就是這樣纏住在這個一個阿拉伯民族種種不同的文化族群的背景 的鬥爭裏面，直到最近都似乎未甩到到身。過去的呢二十年，因為九一一事件所引出嚟嘅美國國策，的確係使到美國而家好多嘅專家覺得需要認真去思考一下九一一嘅成個過程，到後來美國嘅決定，中東嘅連串嘅戰爭，究竟美國國策出咗咩問題？咁有啲就講，當然呢啲係美國嘅嗰邊嘅專家講啦，係咪九一一呢個問題，美國不應該將力量轉移了在中東這麼大的這個泥潭，去矯纏著一個這麼古老的民族。他如果在九一一之後美國不是這樣做，沒有這件事，而美國是集中精神對付中國，可能那個時候的中國還是一個強大中的青少年型的強大的中國，還可以及時牽引導引影響，甚至可以用比較合理啲嘅做法去對中國施壓或者進行各種嘅引導。但係二十年過去之後，美國國策去咗另外一個方向，結果對中國咧就睇唔住啦。咁當然過去嘅二十到四十年，美國喺中國嘅呢、這個得到好多平價嘅嘢，我哋中國青年人亦都喺嗰個時代嘅青年人付出咗好多血汗，我哋都付出咗好多環保嘅代價，帶嚟咗美國有幾十年時間嘅生活嗰、那個通脹嘅唔上升，美國中西部嘅好多中部南部好多嘅美國人都係好他條咁過住佢美國人嘅生活。而美國政府的精力就去了金融、西岸的科技，而對於整個中南部大部分鐵鏽地區的美國人呢就忽略了，而只是給他們享用中國的廉價的東西。事情過了二十幾年之後，美國今天回頭看很多問題出現了，他的階級分化問題，佢嘅資源分配唔均勻嘅問題，佢嘅偏重咗東部嘅金融、西部嘅科技，而中南部大部分美國嘅老美國地區、白人地區得唔到呢個正確嘅處理，美國嘅基建落後，好多好多今日美國社會出現嘅政治、經濟、文化、階級分化、資源分配不公造成的種種的問題，今天就開始陸續爆發。於是美國不得不強硬地將所謂回到亞太這個政策，本來它可以很有這個邏輯、很有理據、很有這個步驟地探過來的，因為早在奧巴馬時期就已經提出要回到亞太，但是結果纏住在中東，結果就所有的美國的國策都有些紛亂。當然靠著石油，靠著這個軍事的科技，靠著它的金融的能量，靠著它的軟系統的能量，它是維持著還是非常強盛的美國，但是疏忽了本國內部需要解決嗰啲基礎問題，從軟嘅到硬嘅，到分配，到社會福利政策、醫療政策，都全部忽略咗，咁形成今日美國只能夠用粗暴嘅態度嚟處理回到亞洲，可以講話日日都以中國作為主題嚟講，咁啊形成咗好似一種好強硬嘅對一個已經呢、這個崛起了的中國採取很多對撞的措施。這些對撞的措施，美國本身固然有很多的內政外交的問題自己受到困擾，而在中國來說同樣有這個問題的困擾。我們中國要加強處理好 因为这种巨大环境的变化而造成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金融种种的最近的急速 的调控，亦都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周边的变化所造成的压力。我们在香港更加重受埋国际关系的种种的压力。于是在我自己来讲，我可以讲话身受两边的体会，国内的大的各种政策变化影响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事业、法律的变化、条文的变化、规管的变化，要应对。而香港也有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的确是这三几年呢是一个变到真是呢我们应付不来的这个环境。我相信如果一个普通的市民如果是退了休的，那他只是一般生活上的影响。但如果真的在中国和香港有事业的，我相信都会深感整个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中国的各种的调整带来的压力，香港的情况带来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呢，911这件事虽然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一连串的政策的推移带来的后果，这个波浪、这个涟漪是一路渗透出来，渗透到直到现在。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香港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受国际影响的城市，我们加上又跟国内有这么密切的这个就是境内啦，咁密切嘅关系，所以我哋所受到冲击啊，绝对更加系大。所以喺呢个时候，真系要能够做到呢个一句古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咁香港呢只船咧，当然唔系钓鱼船咁细，系一只本来好结实嘅船，但系所有内内外外嘅冲击咧，都是咧撞緊我哋香港呢只船嘅，但願我哋坐喺船上邊嘅所有嘅人穩定啲、鎮定啲去應付，唔好做太多匆匆忙忙嘅動作。無論係金融經濟、地產物業嘅政策嘅急速嘅調整同埋變化，呢啲咁嘅波同埋冚，都希望小心啲決策者注意。不要那么容易作出很多匆忙的处理。境内也有很多情况的变化，也都影响着这个香港在国内有事业的人。当然湾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对年轻人。但是我就觉得确实是这几年呢，我们是一个学习的阶段。无论是国际上香港社会境内的各种环境的变化，湾区的成长，台湾的状况，南海的情况，我们这个东海、渤海的情况，甚至去到宁夏地区陆上的这个陆防的紧张。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当讲到左宗棠的陆防、李鸿章的海防的时候，讲到这个林则徐的整个的他的卫国的战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远，但现在这些全部又再辐射回来，在现代此时此刻又需要我们面对。

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因为电台的时间是很有限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又想尽量将多些信息的框架跟大家这个交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听众本身的知识和他的经验基础不同，因此接受的时候也都有不同。所以我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有人对我好不以为然嘅，有人对我咧就呢个好同意嘅，咁啊，我觉得真系无论同意也好，不以为然也好，都系大家坐喺处听，用咗你哋嘅时间，我哋都系交流紧，所以我好希望同意唔同意，理唔理解吓，表示我头先讲到咁远嘅海防陆防吓，讲到呢个阿富汗。和新疆之間的那個我們在寧夏的演習，講到我們南海、東海、這個渤海這些地方的種種的活動，其實都是構成一個大的圖像。我希望大家作為在香港和在互聯網時代，你們會拿到很多的訊息，這些訊息是由你自己會編織成你所接受的一個場景。有人攞啲信息編織成某種佢自己心目中預設嘅希望接受嘅場景，因為每個人嘅內心都有自己嘅資料同埋自己嘅場景喺處，一編織啲新資料落去就構成佢嘅圖像，咁啊個個都唔同嘅，所以我就覺得咧，希望大家明白，電台呢啲節目，因為唔能夠好詳細、好邏輯、好完整，這個將啲嘢。讲得好细致嚟编织一个完整嘅图像俾大家，咁所以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加咗自己嘅嘢落去咧，就我觉得唔紧要啦，各有各自己去理解。但系有啲嘢咧系需要喺互联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咧比较耐心啲去接受一啲信息，完整地去解读嘅。咁啊，我最近。在上個月的8月26號、27號，人民網和後來的人民日報用了幾版的篇幅，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幾萬字的這個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呢，它的標題呢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我最初看的時候呢，都是作為一般建黨一百周年的一些文件來看。後來我自己先後將這篇文章看了四五次，精讀、反覆讀、批閱地讀、畫住來讀。在這個反覆閱讀的過程裡面，我自己希望跟大家所有全球的我們的聽眾分享。這一篇可以說是我自己接觸中國的資訊以來，這六七十年以來，是一篇最有這個重要價值的一篇的訊息。它是將會影響我們未來的三十年。我們這個節目叫做五十年後，是這個在十幾年前開始，如果這篇資訊 會影響未來三十年呢？即係啱啱就涵蓋咗成個五十年後呢個節目裏面所有嘅時間。佢大概係涵蓋到2049年，即係建國100周年嘅時間。成篇嘅文章呢，如果話將佢咁理解，係會比較接近事實嘅，就係佢係中國執政黨中共喺談咗佢嘅歷史之後，一直勾畫佢到2049年建國100年嘅內政外交佢嘅路線同埋政策嘅一篇好完整嘅白皮書。中國係冇用白皮書呢種形式去出現喺全世界，但係喺最近呢一年，我哋睇到美國好多篇對中國新述政策嘅美國對華政策嘅嗰啲新述嘅白皮書。咁呢一篇咧，我係最初以為係一般嘅，即係講黨歷史嘅文章。後來反覆閱讀之後，我覺得應該推薦俾香港同埋我哋全球嘅呢個華僑睇到，哦，原來今後中國呢個執政黨喺今後30年，佢嘅內政、文化、經濟各種嘅政策，佢嘅外交對全球、對美嚇、對世界嘅好多嘅宣示。有啲嘅細緻嘅程度，我希望大家能夠俾啲耐性。如果你覺得你想了解今日嘅中國同埋未來30年過程嘅中國，我相信呢篇文章咧係會對你好大幫助，尤其是年輕嘅一代，因為未來呢30年，如果你今天係20多歲大學畢業。你是策劃緊你的人生在香港，你又策劃緊你和中國的這個發展的之間的互動的關係的時候，這一篇東西是很值得你細讀、反覆讀、反覆去學習，去知道未來的趨勢是怎樣。因為這一篇東西它很多很特別 的段落是針對很特定的情況，譬如像我可以引述在外交上他的核政策，在這篇的長長的白皮書裡面講到他的核政策。核政策在很多的人呢都是沒有留意到中國的所謂核子政策的、核子武器的政策的。 Yeah. 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的债。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 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今年的施政报告发表的日期是今年的10月6日，一如既往呢，我们会展开有关2021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星期日上午10:00，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出席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呢啲咁嘅中国执政党对今后好长一段时间大策略嘅白皮书咧，我相信你会了解自己嘅处境好多。佢呢度表示有一段，系喺79页第。79页，佢里边有一段，嗱呢篇呢、这个白皮书咧，全文咧系100几页嘅，系108页嘅，全文108页，我估计有几万字嘅。咁其中第79页，佢就讲到，佢话呢个外国势力在涉疆、涉藏、香港、台湾嘅问题。以及所謂人權、民族、宗教、司法呢啲問題上，對中國內政嘅粗暴干涉，喺南海、東海問題上危害中國領土主權、安全嘅各種嘅圖謀行為，佢話我哋國家嘅原則係堅定嘅，立場係鮮明嘅，係敢於碰硬嘅，係堅決對抗鬥爭嘅。對於維護自己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說我們要很清楚地告訴大家，我們並沒有意思去主宰他國的命運，我們會對於任何一點霸權、這個霸凌的行為都會持很堅決的反抗的態度。他這裡就很長地去闡述了他對於最近所有的政策 的一些原則，譬如像他講到跟美國的關係問題，就講到我們並沒有意思要超過誰、打擊誰、對抗誰，我們只是希望能夠發展好自己，因此我們並沒有以任何國家作為我們的對象。那這些呢又是很清楚地申明自己的政策。他講到核子武器的時候，他提出他說我們中國自從有了核子武器之後，我們很清楚地申明我們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決不首先對任何非核武、武核武的地區，即是武核武的地區去施行核武器。嗱，咁嘅意思咧就係話，譬如好似日本咁，你如果唔擺任何美國核武器喺度，佢中國嘅政策就係唔會對日本有任何核子嘅攻擊，因為你呢度係冇核武嘅地區。如果你有，咁就對唔住啦，我哋就視為有核武地區嘅國嘅地方，咁嘅做法就唔同啦。嗱，喺呢一篇白皮書裏邊，連對核武嘅使用嘅政策都好清楚咁樣樣去申明。當然喺我呢一代人嚟講咧，早在1964年上個世紀講到核武嘅時候咧，已經係申明咗呢一點噶啦，即係話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嚇，佢話對於無核武嘅地區唔會採用核武。嗱，咁嘅情況底下咧，要注意到一個問題。如果中美之間彼此都係有核武嘅國家，如果一旦去到核子對峙嘅時候咧，最重要嘅就係有第二回擊嘅能力，即係話如果有人向中國施行核武嘅襲擊，我就會有能力有條件對核嘅回擊。嗱，呢種情況大家唔好以為話實唔會出現，因為喺上個世紀50年代嘅時候，馬亞瑟係曾經提過向中國東北施用核武嘅，到上世紀500年嘅時候，亦都提過要喺中國嘅呢個福建一帶施用核武去打擊我哋嘅基地喎。咁呢個唔係話唔完全冇放到去議事日程上，當然結果冇出現到。正因為一次兩次嘅核威脅嘅出現，所以喺上世紀60年代。1964年中國先至會強烈地發展自己的核子武器，因為不是這樣的時候，沒辦法保衛自己了。所以我覺得這一篇這麼長的108頁的這個政策的白皮書，它是管住未來30年時間的，就是一路目標是定到21世紀的終結，即是2049-2050年，亦都即是香港回歸50年，2047年的到期嗰日，同埋2049年建國100周年嗰日。嗱，成個嘅國策咧就好清楚咁寫咗喺呢本白皮書度。當然，我覺得中國政府似乎咧好低調，好低調咁講呢篇嘢。雖然在人民日報用了幾頁紙來這個登載，你知道在上世紀的時候，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就算是這個十分一版面，很小的幾條的版面，都會引起全世界注意。而現在這一篇呢，是發布在8月26日的新華社的電新華網，然之後咧27日喺《人民日報》好長咁刊登。如果你印出嚟用 A4 紙咧，我呢度印出嚟咧係108頁咁長，幾萬字，即係牽涉到全國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所有嘅嘢都牽涉到，一面談歷史，一面談到中國的對策。他裏面有一句話，了解中國的歷史，近這100年的中共的歷史， 就會了解中國的未來。咁佢呢度特別係指咧最近啲未來嘅30年。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我哋偶然咁將呢個節目叫做50年後。咁當時到現在已經15、16年啦，再過30年咧就係40、50年嘅時間。嚇、啊，當時係冇諗到嗰個視覺嘅篇幅啊，會一路睇到去2050年呢個時間嘅。嗰陣時亦都係冇咁諗，係因為羅曼·羅蘭嗰、那個嗰本書引出我哋定咗呢個名50年後啫。但如果你睇埋呢一個白皮書，佢係一路勾畫到2049年嘅時候，中國嘅政治、經濟、社會、核政策、環保政策、文化政策，所有嘅嘢都勾畫喺裏邊嘅話咧，我係希望大家嘗試一下去閱讀一下。當然有朋友有啲信裏邊講似乎我講中共太多，即係話對中共嘅地位太過明確肯定。嗱，老老實實啦，可以唔講，乜嘢都唔講，咁我哋就咩都唔使講，因為今日嘅中國就係中國共產黨執政嘅。你同意也好，唔同意也好，佢係最能幹。咁有啲聽眾寫信俾我就話咧，因為佢嗰種一黨專政，嗱，請大家注意。希望你哋深入去理解政黨政治嘅管治嘅模式，乜嘢係叫做正確，乜嘢叫做係啱嘅。咁喺呢度咧，我想引用一下呢、這個蘇格拉底嘅一個案例。蘇格拉底喺希臘，佢後來咧係被毒殺嘅，即係。飲毒藥啊，死嘅，係被刺死嘅，即係被呢個要佢死嘅。咁呢個死咧，係用咩咧？係用民主制度嘅處理。因為蘇格拉底咧喺希臘，佢係批評當時嘅希臘聯邦嘅政府太過民主，佢話你哋咁樣民主法咧係冇辦法做到嘢嘅。佢話亦都批評佢哋啲官員。在呢種制度底下，冚棒做唔到嘢嘅啲咁嘅官員冇用嘅咁。佢話蘇格拉底呢位老先生咧，係全世界我諗到現在歷史上邊唯一嘅一個教授係咁樣嚟反對所謂民主制度嘅。 怎麼偏失了蹤，發現時已失落像場夢，對酒當歌亦沒作用，心似軟扣沉重，這顆心也許真的很痛，當天你我重逢，想見當天真的動，还在笑声中投入抱拥，明明旧梦已告终，怎么偏不放松，我为何要不断地沉梦，情还活在我心中，怎忍算清告终，